《资治通鉴》卷第56，汉纪48，孝桓皇帝下。永康元年春正月，东羌先连为对羽，略云阳，当兼诸种复返。段炯击之于鸾鸟，大破之，西羌遂定。扶余王夫台叩玄图，玄图太守公孙玉击破之。夏四月，先连羌叩三府，攻没两营，杀千余人。五月，壬子会，日有食之。陈蕃既免，朝臣振立，莫敢复为党人言者。贾彪曰：“吾不惜行，大惑不解。”乃入洛阳，水城门校尉窦武、尚书魏郡霍许等使送之。武尚书曰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未闻善政，常视黄门，竟行绝诈，妄觉非人。扶循西京，佞臣执政，终丧天下。今不虑前世之师，复寻覆车之轨，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，赵高之变不招则息。近者奸臣劳修造设党役，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英等代考，连及数百人，况年居禄，事无效验。臣为英等见忠抗节，至今王室，此诚陛下祭谢衣履之所，而须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，天下寒心，海内失望，唯陛下留神成醒，实践礼出，以压鬼神永永之心。今台阁近臣尚书朱宇、荀滚、刘佑、魏朗、刘举、尹勋等，皆国之真士，朝之良佐。尚书郎张陵、归浩、苑康、杨桥、边韶、戴辉等，文质彬彬，明达国典，内外之职，群才并列。而陛下委任进袭，专属饕餮，外典州郡，内干新旅，以以次贬黜，按罪纠罚，信任忠良，平绝赃匹，使邪政毁誉各得其所，保爱天官，为善世寿，如此旧征可消，天应可待。见者有嘉禾、芝草、黄龙之县，福瑞生必于家世，福至时有善人，在德为瑞，无德为灾。陛下所行不合天意，不宜称庆。书奏因已病，上还城门校尉怀里侯印绶，或许亦为表请，帝亦稍解，使中常侍王府就谕训党人范滂等，解三木囊头铺于阶下。府以次便捷曰：“卿等更相拔举，迭为唇齿，其意如何？”滂曰：“仲尼之言，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滂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恶恶同其污，为王政所愿闻，不恶更以为党。古之修善，自求多福，今之修善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， 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齐。夫泯然为之改容，乃得并解桎梏。李英等又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惧，请帝以天时宜赦。六月庚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党人200余人，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范滂往后或许而不屑，或让之。滂曰：“昔书相不见其息，吾何谢焉？”滂南归汝南，南阳士大夫迎之者，车数千辆。乡人因桃黄木侍卫于旁，应对宾客。滂谓桃等曰：“今子相随，使众无祸也。”遂遁还乡里。初，诏书下举勾党，郡国所奏相连集者多至百数，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。诏书前后迫切州郡，昆池院士从事作撰设，则曰：“诏书急务党人，旨意恳策。青州六郡其五有党，平原何至而得独无？”必曰：“先王将理天下，划界分境，水土一齐，风俗不同，他郡自有，平原自无，胡可相比？若诚望上司，诬陷良善，淫行滥伐，以惩非礼，则平原之人互可为党，想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。”从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职宋玉，遂举奏毕，会党禁终解，必以奉赎罪，所托者甚重。窦武所见朱宇、沛人、渊康、渤海人、杨桥、会稽人、边韶、陈留人。乔容以伟力，硕上言正事，帝爱其才貌，欲弃以公主。乔故辞不听，遂闭口不食，7日而死。秋8月，巴郡沿黄龙县。初，郡人欲救池玉，见池水浊，因细相恐，此中有黄龙，与遂行民间。太守欲以为美，故上之。郡吏复兼见曰：“此走卒戏鱼耳。”太守不听。6月大水，渤海邑。冬10月，先连枪扣三府。张焕遣司马尹端、董卓聚击，大破之，斩其酋豪，首虏万余人，三州清定。焕论功当封，以不是宦官，故不果封，为赐钱20万，除家1人为郎。焕辞不受，请习属弘农。就至，边人不得内喜，诏以焕有功，特许之，拜董卓为郎中。卓陇西人，性粗猛有谋，羌胡畏之。12月壬申，复樱桃王亏为渤海王。丁丑，帝崩于德阳前殿。戊寅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临朝。初，窦后继立，欲见甚稀， 为才女田胜等有宠，后素继任。帝子宫尚在前殿，遂杀田胜。城门校尉窦武亦立嗣，召侍御史河间刘条，问以国中宗室之贤者。条称解毒亭侯弘，弘者河间孝王之曾孙也，祖叔父长，世封解毒亭侯。吾乃入白太后，定策尽忠，以条守光禄大夫，与中常侍曹节并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奉迎弘。时年十二。